上一讲呢，咱们讲到这个伯鲁希洛夫攻势是吧？沙俄和奥匈帝国一场大战，两大帝国都被打的是国本动摇。今天呢，咱就把目光转到遥远的亚洲啊，驻扎在中国青岛的德国东亚舰队啊。前面的节目里呢，咱们说过，一战之前德国拼了老命扩充海军，扩充海军光造船不行，那你还得建基地。德国人呢就把很多殖民地岛屿发展成了加煤站，那还从西班牙人手里呢买下了加罗林群岛、马绍尔群岛和马里亚纳群岛，在上面呢建港口。1898年德国强租了中国的胶州湾，把青岛呢变成一个大型的舰艇基地，能供军舰长期驻扎。东亚舰队呢就驻扎在这儿。东亚舰队规模不算大，但实力不小。那主力呢是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瑙号两艘装甲巡洋舰和四艘轻巡洋舰。沙恩霍斯特和格奈森瑙是姐妹舰啊，就是呢都是同一级别，排水量13000吨，装备8门210毫米口径火炮，最大航速23节，战斗力相当强。另外几艘轻巡洋舰火力和防护就差很多了，但是航速比较快啊，主要用来巡逻侦察。这支舰队放在整个东亚是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海军力量，指挥官是智勇兼备的海军中将施佩伯爵。他之前呢还参加过这个八国联军侵华，那个时候呢他是海军陆战队的上校。一战爆发的时候呢，施佩伯爵的东亚舰队正停靠在太平洋的马里亚纳群岛。这时候呢，日本呢宣布这个加入协约国，施佩和手下几个舰长一商量，要回青岛，那就等于被日本包围，再想出来就难了。于是呢，施佩决定放弃青岛，太平洋上的几个殖民地也不要了，除了吃人生番也没别的东西，派这个轻巡洋舰埃姆登号到印度洋执行破交战，其余五艘战舰向东开，准备绕过美洲，伺机返回德国本土。这时候的英国皇家海军啊，主要精力都在盯着德国强大的公海舰队，所以大部分兵力啊部署在大西洋，太平洋上只有几支巡洋舰分队，所以施佩伯爵一路横行无阻，对太平洋上好几个英国港口发动袭击，抢夺补给，摧毁设施。11月1号东亚舰队抵达智利的科罗内尔港，在这儿呢遭遇了英国西印度群岛舰队，双方呢爆发了科罗内尔海战。英国西印度群岛舰队装备的战舰都是过时货，不是太老就是太小，水兵呢也都是临时补充上来的，根本就不是经验老道的德国舰队的对手。所以施佩的旗舰沙恩霍斯特号装甲巡洋舰一次齐射，就敲掉了英国旗舰好望角号装甲巡洋舰的前炮塔。开战仅20分钟，好望角号就中了30多发炮弹，燃起了熊熊大火啊！不过呢依然在拼命往前冲，希望在近距离啊发挥一下火炮和鱼雷的威力。可惜这个幸运女神没有眷顾到他，沙恩霍斯特号又一次齐射，打坏了好望角号的动力系统，好望角号呢就像死鱼一样瘫在海面上。几分钟之后，大火引燃了弹药库，产生了骇人的大爆炸，舰队司令和900多名官兵全部沉入海底，无一人幸免。整场战斗持续了不到2个小时，那英军损失了2艘装甲巡洋舰，阵亡超过1600人，而德国军舰一共只被击中了6次，仅有3人受伤，损失轻微到可以忽略不计。但是英国皇家海军得知消息之后大吃一惊，这才知道德国东亚舰队已经流窜到南美了，看来不动点真格的是不行了。于是呢，英国人秘密派出海军中将斯特迪率领了一支舰队开赴南大西洋的福克兰群岛，也就是后来打马岛战争的那个马尔维纳斯群岛。这支舰队的主力是无敌号和不屈号2艘战列巡洋舰，满载排水量都超过了18000吨，装备8门305毫米主炮，最大航速27节，装甲厚度也比德国的装甲巡洋舰高不知道哪里去了。真要遭遇，施佩的舰队是打也打不过，跑也跑不掉，也该着德国人倒霉。英国舰队刚开到福克兰群岛的第二天，施佩舰队恰好就来到了此地。他们刚刚绕过美洲最南端的麦哲伦海峡，从太平洋来到大西洋，再往北开就可以和德国公海舰队会合了。但是呢，燃煤不够，实在没辙，施佩只好决定袭击福克兰群岛，夺取港口里保存的燃煤。这么一来，就跟英国舰队撞了个满怀。1914年12月8号上午，施佩舰队开到福克兰群岛的斯坦利港，还没进港， 就发现啊，港内有很多桅杆，其中还有两根巨型三角桅杆，这是英国战列巡洋舰的典型标志。此时港内瞭望哨也发现了他们，负责警戒的英国战舰立刻向失配舰队开炮。其实这个时候英国军舰没有料到失配能来得这么快，大部分军舰都在维修保养，水兵呢也都上岸休息了，如果失配硬着头皮冲进港内，搞不好就能大获全胜，是吧？可是失配呢可能是太出乎意料了，没来得及仔细观察情况，一看沙子多点子硬，大呼风紧扯呼，率领舰队是落荒而逃。斯特迪中将见此情景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啊，赶紧下令立即生火啊！旗舰无敌号发出了振奋人心的信号，追击。这一追就俩多钟头，德国人逃的是疲于奔命，英国人呢追的也是气喘吁吁。终于12点45分，失配舰队被追上，双方在相距14公里的距离上开始了战斗。无敌号和不屈号的305毫米主炮发射出令人恐怖的巨型炮弹，暴风骤雨般的倾斜了过来。德军沙恩霍斯特号、格奈森岛号只能用210毫米主炮徒劳的还击，可惜实力相差太大，失配只好命令舰队分散逃命，大家自求多福吧。眼看德国舰队作鸟兽散，斯特迪立刻命令无敌号和不屈号去追沙恩霍斯特和格奈森岛，其他军舰分头追赶德国的轻巡洋舰，务必一网打尽。没过多久，沙恩霍斯特多处中弹，一个烟囱被炸飞，火炮呢也被打哑了，水线以下遭到严重破坏，大火弥漫全舰。下午3点半，军舰突然向左倾覆，来了个底儿朝天，斯佩中将和他的两个儿子在内的700多名官兵一同沉入海底，无一生还。眼看沙恩霍斯特号被击沉，他的姐妹舰格奈森岛一看咱也跑不了了，不如拼死一搏，于是呢掉头跟英国军舰死磕。英国人一看，哟呵，行啊你，有种，一顿炮轰。英国战列巡洋舰的炮弹轻易就穿透了格奈森岛号的甲板，格奈森岛号的两个锅炉舱涌进大量海水，冒起了大量浓烟，到晚上6点也沉入了海底，只有190名官兵获救。与此同时，另外两艘巡洋舰也被击沉，失配舰队最终只有一艘巡洋舰侥幸逃生。福克兰群岛海战以英国皇家海军的完胜而告终。失配舰队被歼灭，德国东亚舰队的故事啊还没有结束啊！之前不是还有一艘埃姆登号巡洋舰被派到印度洋去了吗？这艘舰的下场如何呢？原来啊，埃姆登号刚一出发，舰长穆勒中校就琢磨，咱们啊孤家寡人了，不能跟人硬拼，得伪装成英国巡洋舰。为了搞得像一点啊，还特地加了一个假烟囱，之后大摇大摆开进了孟加拉湾。没多久，埃姆登号就遇到了第一个猎物，一艘希腊货轮。希腊是中立国，这艘船呢不能击沉，不过呢货物可以抢，尤其是燃煤。穆勒呢就把货轮拦下来，说你船上的煤啊归我了，不过没事，那我们德国人厚道，我给钱啊，扫支付宝啊，您来来来扫。之后埃姆登号又抢了一艘商船，商船上呢有整整150箱香皂。水兵生活条件极其艰苦啊，那所以洗澡绝对是一项莫大的这个慰藉，对吧？之前埃姆登号出发的太匆忙，只带了少量的劣质肥皂，舰员们是怨声载道，这下有了这批香皂，一下子士气高涨。9月22号埃姆登号悄然出现在印度马德拉斯海岸，摧毁了英军一个油料库，110万吨石油化为乌有。这个事儿给印度洋沿岸的英国殖民地造成了极大恐慌，所以在英国人的强烈要求下，印度洋附近的协约国军舰纷纷出动，开始搜捕埃姆登号。搜捕了一个多月毫无进展，那会儿你想没有卫星定位是吧？10月26号埃姆登号在协约国眼皮子底下潜入马六甲海峡的槟榔屿港啊，朝停泊在这儿的沙俄巡洋舰珍珠号发射鱼雷。珍珠号是参加过日俄战争幸存下来的老舰，结果呢稀里糊涂的就在这儿被击沉了。穆勒一瞅得手，没有贪功啊，咱们建好啊就撤吧。这个时候槟榔屿港内的协约国军舰不是在维修，就是船上没人，居然放任埃姆登号扬长而去，只有一艘排水量仅300吨的法国炮舰英勇地发起进攻，双方差距太大，十分钟就被击沉了。埃姆登号呢就又捡了一个战果，穆勒舰长因此一战获得一级铁十字勋章。 几天之后呢，这个埃姆登号又截获了一艘这个英国商船。啊，穆勒把商船船长叫来问，啊，说你们这船是英国船吗？你们是英格兰的吗？啊，没想到这个船长是个苏格兰人。啊，一听英格兰的，立刻怒了。啊，严肃的纠正 ，No Britain， 对吧？穆勒很讲礼节，啊，赶紧这个跟船长道歉。啊，船长一看，哦，既然你都 sorry 过了，那我就原谅你吧。不光原谅，还让这个船员呢帮忙给埃姆登号加煤。啊，穆勒呢又按照惯例给人付了钱。啊，咱们说这个海军是贵族军种，至少在一战开始的时候，确实还真这么回事。那么这个埃姆登号在印度洋连打带抢好几个月，协约国为了围剿这么一艘轻巡洋舰，动用了各种舰艇78艘，但毫无成果。啊，没有卫星没有雷达的时代，大海捞针一样。不过埃姆登号的好运气终于要用光了。11月9号这天清晨，埃姆登号竖起假烟囱向一座岛屿驶去。岛上啊有一座英军通信站，通信站里的英国兵眼尖，望远镜里一看，这就不是自己人，赶紧发这个求救信号。但这个时候英国军舰都在数百海里之外。穆勒舰长呢觉得他们一时半会儿赶不过来，所以呢派人登陆啊，想拿下这个通讯站以后呢这个再撤。这就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此时英国军舰确实都离得很远，但是呢附近有一艘澳大利亚巡洋舰悉尼号。悉尼号是一艘刚刚服役的新型巡洋舰，火力防护速度都很强，收到求救信号之后立刻风驰电掣的就赶了过来，挂五档很快就抓住了这个埃姆登号。穆勒呢被迫迎战。刚一开始埃姆登号还击毁了悉尼号的一门主炮和测距仪，但是呢自己这个也受了重伤，被悉尼号击中了100多发炮弹，所以穆勒万般无奈，只好指挥军舰冲上了暗礁搁浅。啊，埃姆登号这个传奇经历啊就这样结束了。他在几乎没有获得过友方补给的情况下，行程3万海里，先后拦截了23艘商船，击沉了其中16艘，还击沉了一艘巡洋舰和一艘驱逐舰，摧毁了物资超过500万英镑，是他自己造价的15倍以上。所以这个埃姆登号搁浅之后，穆勒舰长和全体舰员缴械投降。穆勒登上悉尼号的时候，澳大利亚水兵列队迎接，其他舰员呢也被以礼相待。那因为大家都认为他们很有骑士精神，是值得这个尊敬的对手。那后来一战结束，这些人被遣送回国，获得了英雄般的礼遇。埃姆登是授予穆勒舰长荣誉市民称号。德国政府规定，每位埃姆登号的幸存船员都可以在自己的姓氏后面加上埃姆登这个词儿做后缀。随着东亚舰队的覆灭，德国是再也没有能力派出远洋舰队跟英国周旋了，英国的海外殖民地呢总算是安全了。不过德国海军没有就此沉沦，而是派出小股力量反复对英国海军进行骚扰，英国呢也在不停的想办法揍德国人一顿，好给他们点颜色看看。在1915年初，英国人呢就找到了暴打德国人的机会。那么他们是怎么找到这个机会的？又取得了怎样的战果呢？咱们下一讲再说。